民长记第九章，耶鲁巴尔的儿子阿比莫勒克到舍根去见他的母舅们，对他们和他母家的人说，请你们问一问舍根所有的公民，是耶鲁巴尔的儿子70人治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个人治理你们好呢？你们还要记得，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母舅们就替他把这些话传给舍根所有的公民，他们的心都倾向阿比莫勒克，因为他们说他确是我们的兄弟。他们遂从巴尔贝里特庙里拿了70块银钱给他，阿比莫勒克就用这些钱雇了一些放荡无赖之徒跟随他。他回到敖弗拉他父亲家里，在一块石头上把自己的兄弟及耶鲁巴尔的儿子70人都杀了，只剩下耶鲁巴尔的幼子约堂，因为他藏了起来。于是舍根所有的公民和贝特米罗人都集合起来，在舍根的纪念碑前那棵橡树下立阿比莫勒克为王。有人将此事告诉了约堂，约堂就上了格离金山顶，站在那里高声向他们喊说，舍根的公民，请你们听我，望天主也听你们。有一次众数要去立一数为他们的君王，就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君王。橄榄树回答说，人用我的油来敬礼神，尊崇人，难道要我放弃出油而去遥遥在众树之上吗？众树又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君王。无花果树回答说，难道要我舍掉我的甘甜和莓果而去遥遥在众树之上吗？众树又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君王。葡萄树就回答说，我的新酒悦乐神人，难道要我放弃出产而去遥遥在众树之上吗？于是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君王。荆棘对树木答道，若你们真愿立我做你们的君王，来吧，躲在我的荫下，否则火必从荆棘冒出，吞灭黎巴嫩的香柏木。现在你们立阿比莫勒克为王，如果你们认为做得真诚正直，如果你们认为是善待了耶鲁巴尔和他的家族，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这样行事对得起他一手所立的功勋，因为原是我父亲为你们作战而舍生，把你们由米德羊手中救出来。然而你们今日却来反对我父亲的家族，在一块石头上杀了他的儿子70人，立他婢女的儿子阿比莫勒克为舍根公民的君王，因为他是你们的弟兄。今天如果你们认为以真诚正直对待了耶鲁巴尔和他的家族，那么你们就因阿比莫勒克而喜乐吧，希望他也因你们而喜乐，不然愿火从阿比莫勒克发出，吞灭舍根的公民和贝特米罗，也愿火从舍根的公民和贝特米罗发出，吞灭阿比莫勒克。 以后约堂出走，逃到贝尔去了，住在那里，远避他的哥哥阿比莫洛克。阿比莫洛克治理以色列3年，天主使恶神降在阿比莫洛克和舍根公民中间，舍根的公民便背叛了阿比莫洛克，要报复对耶鲁巴尔70个儿子的罪行，将他们的血归于他们的兄弟阿比莫勒克，因为是他杀害了他们，也归于舍根的公民，因为他们曾鼓励他杀害自己的兄弟。舍根公民为反抗他，就在山顶上设下伏兵，抢掠所有路过他们那里的人。有人将这事报告给阿比莫勒克。那时，厄贝德的儿子加阿尔和他同族的人迁徙到舍根，舍根的居民竟信任了他，他们便到田间收葡萄、榨酒、开庆祝会，到他们的神庙里又吃又喝，也咒骂了阿比莫勒克。厄贝德的儿子加阿尔说，阿比莫勒克是谁？我们舍根人是谁？我们竟该服侍他？岂不是耶鲁巴尔的儿子和官员泽布尔该服侍舍根的始祖哈摩尔的后人吗？我们为什么要服侍阿比莫勒克？恨不得这百姓交于我手中，好把阿比莫勒克除掉。我要对阿比莫勒克说，增派你的军队出征吧。泽布尔城卫听到厄贝德的儿子加阿尔的话，大发愤怒，遂打发使者去见在阿鲁玛的阿比莫勒克，说，看，厄贝德的儿子加阿尔和他的同族人来到舍根，挑唆全城反叛你，所以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夜里要起来埋伏在田野间，明天早晨太阳一出来就攻城。当他和随从他的人出来抵抗你时，你看看怎样好就怎样对付他。阿比莫勒克遂同所有跟随他的人夜间起身，分作4队，对着舍根设下埋伏。当厄贝德的儿子加阿尔出来站在城门口时，阿比莫勒克便与随从他的人从埋伏的地方出来。加阿尔一见这些人，就对泽布尔说，看，有人从山顶下来。泽布尔回答他说，你看见山影，误以为是人。加阿尔接着又说，看，有人从高地出来，又有一队沿无视橡树道上前来。泽布尔对他说，现在你的口在哪里？不是你曾说过阿比莫勒克是谁，要我们服侍他？这不是你所轻视的人吗？现在请你出去攻打他吧。加阿尔就在舍根公民之前出去攻打阿比莫勒克，可是阿比莫勒克一追击他，他就在他面前逃跑了，直到城门，有许多伤亡的人。以后阿比莫勒克回到阿鲁玛，泽布尔将加阿尔和他的同族人赶走，禁止他们住在舍根。第二天早晨，人民到田野里去，有人告诉了阿比莫勒克，他于是把自己的人分作3队，叫他们埋伏在田间，他自己窥望， 当他看见百姓从城里出来，就冲过去击杀了他们。当时阿比莫勒克与跟随他的军队冲过去，把住城门口，而另两队冲向田间的众人，杀了他们。那一天，阿比莫勒克整天攻打那城，把城攻下，杀了城中的居民，把城拆毁，撒上盐。舍根碉堡里的人听见此事，就躲到巴尔贝利特庙里的地穴里。有人告诉阿比莫勒克，人民都聚集在舍根碉堡内。阿比莫勒克和跟随他的人就上了扎尔孟山。阿比莫勒克手里拿着一把斧头，砍了一根树枝，拿起来放在肩上，然后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做什么，你们也赶快照样去做。于是众人都各砍了根树枝，随着阿比莫勒克把树枝堆在地穴上，在地穴上点了火。于是舍根碉堡里所有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1000。此后阿比莫勒克往特贝兹去，安营攻打特贝兹，也占据了那城。在那城中有一座坚固的碉堡，该城所有的公民男男女女都跑到那里躲避，关上门上到碉堡顶上。阿比莫勒克来到碉堡前攻打，当他走进碉堡门口要放火焚烧时，有一个妇人抛下了一块墨石，正落在阿比莫勒克头上，打碎了他的头盖骨。他急忙喊叫替他执戟的少年，向他说：拔出你的刀杀了我吧，免得人讲论我说一个女子杀了他。那少年就用刀刺死了他。以色列人一见阿比莫勒克死了，各回了本家。于是天主报复了阿比莫勒克对他父亲所行的恶事，因为他杀了自己的70个兄弟，并且天主也把舍根人的一切恶行归在他们自己的头上。这样，耶鲁巴尔的儿子约堂的诅咒也应验在他们身上。